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三回，毫无提防之下，厨娘哎呦一声滚倒在地，惊起一蓬飞尘。只见一张肥腻腻的圆脸上，五官因为疼痛而扭曲在一起，三分狼狈，七分可笑。青梅扑哧一声乐了，很有些解气之意。谢之真被谢之方这动作吓了一跳，拉住他的衣袖道： 阿唐。 姐姐，不妨事，天塌下来自有我来担。 好半晌，厨娘方才缓过气来，暗自呐喊，小少爷年岁不大，为何能有这般狠力。他傍着李嬷嬷得了这肥差，就连大小姐身边的丫鬟见了他也得客气一二，久而久之养成了不知天高地厚的脾气。这会儿被周围的丫鬟婆子们笑话，颇觉下不来台，不由得放了句狠话： 少爷，小的不知做错了什么，要挨您这样的打。说句不该说的，打狗还得看主人呢。 谢之方从鼻子里哼出一口不屑的气，重又坐回到椅子上，夹起块八宝鸭品了品，这才不紧不慢的道： 你说的对，爷不跟狗说话，没得辱没了爷的身份，叫人笑话。青梅，去请董姨娘和李嬷嬷过来。 厨娘没有想到谢之方真的要去请姨娘，若是把话说开了，她这苛待大小姐的罪名落实也讨不到什么好。眼珠子咕噜转了转，她说： 这会儿子过去，怕是要惊动了老爷，反倒不好。 厨娘的算盘打得门清，少爷平时看见老爷便如同老鼠见了猫，连话都不敢说上两句，听到老爷在姨娘处，必定退缩不敢言声了。孰料谢之方笑了笑，抚掌道： 正好，琵琶，你随青梅一道去，将父亲也一并请过来，就说我与姐姐有冤屈，求他老人家为我们做主啊。 这个啊的尾音一唱三叹，戏份颇足。厨娘听了不知为何抖了一抖，青梅与琵琶自去不提，谢之真却是面带忧色。谢之方给他递了一个安慰的眼神，示意他一切有我。过了约莫一刻钟，门口传来喧嚣声。董姨娘虽然年过三十，仍旧保持着少女的娉婷身段，形如弱柳，笑似娇花，抢在谢涛跟前奔过来，拉住谢之真的手，言语殷切： 真娘，这是怎么了？有什么委屈，为何不使人直接报与我？下人们偶尔懒惰些是有的，绝不敢有意怠慢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们做主子的有时候也要宽和大度一些，和他们这起子不小事的斤斤计较，没得辱没了身份。 言下之意是在说谢之真不能容人。他用绣着穿花蝴蝶的帕子试了试眼角，道： 我知道我不是你亲娘，谢家又到底不比你家里，难免有照顾不周的地方。你心思重，不肯与我明说，明堂又冲动，在你这里看见什么听到什么，生出误会，怪在我头上也是有的。有时候我真恨不得将一颗心抛出来给你们姐弟俩看，好叫你们知道我真的是一点恶意也没有的。 好一个恶人先告状。他的话刚刚说完，谢涛的脸色已经不大好看了，开口就训斥： 一家人说什么委屈不委屈，小题大做。依我看呐，谢之风你就是皮痒了，自己胡闹还不够，又来撺掇你姐姐。 谢之真轻咬唇瓣，想要开口为弟弟说话。他受再多委屈也不要紧，可弟弟是他心上的一块逆鳞，实在受不得他被人非议。 更何况此事还是因他而起。不想谢之方端正了一下神色，声音清脆， 父亲，在训斥儿子之前，不知可否请您先回答儿子几个问题。 见董姨娘想要插嘴，他又看向了对方。 姨娘既说我们不知姨娘的心，何不当众把话摊开来讲？若是我们理亏，我亲自给姨娘道歉，若错在姨娘，自有父亲主持公道。姨娘行得正坐得端，又有何惧？ 董姨娘被他这番话堵得咬碎银牙，却是无话可说。谢涛稍缓了神色，拂袖坐于中堂道， 你问吧。 请问父亲，您踏进此屋是否感觉有什么异样？ 谢涛略略思索了片刻， 似乎比外面热一些。 他看向四周，并未看见冰剑，于是皱了皱眉头。 云儿，天气如此炎热，没有给真娘这里供应冰块吗？ 董姨娘立刻做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模样。 老爷，这两日地窖里存着的冰块不多，妾身自作主张，紧着您和明堂两边先用着，忽略了真娘这里，是妾身罪该万死。 哎，这也不至于，利用采拜尽快买了来就是了。 这个话题就这样被他轻轻接过，他又看向了谢之方。 你还要问什么？ 谢之方冷笑一声， 姨娘说冰块不多，儿子倒有些好奇啊，不知林妹妹那里是否也同姐姐这里一般酷热难消。 董姨娘膝下只有一女，名唤谢之灵，年方七岁。闻言，董姨娘果然支吾道， 灵儿这几日身子不适，所以她那边着实备了一些。 谢涛的确有些偏听偏信，却不是那蠢笨憨傻之人，闻听此言已经明白几分，手指在紫檀木的桌子上敲击了几下，不发一语。谢之方又道， 父亲再看看这桌上的饭食，比之姐姐的份力，您觉得如何？ 谢涛扫了一眼桌上，评价道， 有荤有素，虽说粗简了一些，也算过得去。 是吗？ 谢之方似笑非笑地睨了董姨娘一眼，掉头喊青梅。 青梅，你跟爷说说，这道八宝鸭你花了多少银子？ 回老爷和少爷，因少爷说晚上要过来和小姐一道用饭，小姐十分欢喜，命奴婢去厨房加道荤菜。厨房的刘娘子，就是躺在地上这位，收了奴婢五钱银子。 哦，爷不了解外面的市价，这道菜若在外面卖是什么价钱？ 最多一钱。 刘娘子自知货到临头，不由得磕头如捣蒜。 哎，小的这又蒙了心，一时糊涂，求老爷饶命啊，饶命啊。 董姨娘也甚觉没脸，对李嬷嬷斥道， 我平日里是如何再三叮嘱你们的，真娘与明堂这两处是比我那处还紧要的所在，万万不可怠慢。如今你们做下这样的糊涂事，我也没话好说，自去领罚就是。 李嬷嬷长得慈眉善目，弥勒佛也似的，闻言拱手肃立。 姨娘教训的是，老奴管教不严，亦有责任，老奴自罚一个月的月例。至于刘娘子， 他顿了顿，想起刘娘子昨日送过来的孝敬银子， 按规矩本应拿了她管事之权，可念在她伺候老爷姨娘以及少爷小姐一向尽心尽力的份上，不如再给他个机会，发半年的月例，令他戴罪立功。 董姨娘不敢擅专，看向谢桃，做出诚惶诚恐的模样。 老爷，您以为如何？ 谢涛沉吟片刻，点了点头。 嗯，好，就这样办。 一场风波就这样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。谢之真与琵琶等人甚觉灰心，但这样的不公之事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，时日久了也就逐渐麻木了。谢涛站起身来准备离去，临走之前还不忘训诫谢之芳。 啊，对了，你虽然年幼，整日往内宅里跑，到底不大像话，有这精力不如多放在课业上，方是正经啊。 谢之芳规规矩矩应了一声，忽然哎呦一声滚倒在地，嘴里高声呼喊。 哎呦啊，我肚子疼，疼死我了，姐姐，姐姐救我。 谢之真花容失色，急忙跪在地上握紧他的手。 阿唐，阿唐，你怎么了？快快去请郎中。 谢涛和董姨娘也慌了神，走近前来查看情形。 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少爷方才可曾吃过什么食物？ 谢之芳依偎在姐姐怀中，转眼已是有气无力的样子，嘴唇哆嗦着道。 没有吃过什么，只是喝了我厨房送来的红豆粥。 又是厨房。 再怎么不喜谢之芳顽劣，对方好歹也是他目前唯一的嫡子。谢涛动了真怒，阴森森地看了董姨娘一眼。 我将钟馗交托于你，你就是这样替我照顾一双儿女的？ 董姨娘素来只见她小意温存，哪里见过这等阴煞模样，当即泪如雨下，跪下来拉住谢涛的衣袍求情道。 老爷，您是最知道我的，我…… 谢之芳在地上就地打了几个滚，滚到谢涛脚边，显得痛苦万分。 父亲，爹爹，救我，我不想死，疼死我了。 谢涛皱了皱眉，一脚踢开董姨娘，扶下身来抱住谢之芳，安慰道。 哎，明堂莫怕，父亲就在这里。郎中呢？备快马，快去请城东的李成义过来。 谢之真不住地哭，跟着谢涛一起将弟弟送回到床上，坐在他身侧，双手紧握住他的手，六神无主，心慌难抑。今日之事皆是因他而起，如若弟弟有个什么好歹，他哪里还有脸面去见待他如亲生女儿的谢夫人呢？不成想谢涛去门外催问郎中的间隙，原本表情纠结成一团的谢之芳忽然恢复了原样，对着谢之真调皮的眨眨眼。谢之真一愣，满头雾水。谢之芳对姐姐比了个噤声的手势，继续他的表演。 嘘，啊，疼死我了，姐姐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我好像看见母亲了，娘说我们姐弟在这个家过得好惨，没人疼没人爱，连饭都吃不饱。早知如此，我说当时把我们一起带走算了。我不行了，疼疼疼疼疼疼疼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